细雨还是落到街角小巷头，人在雨中多少张望，雨细细落到巷里小树丛，沿路有声野丁香吐芬芳，记起了那一天，在那一天，在那段路，夜静和你，和你一起困难尽赶，这一切已消失，全已消失。 是那开心，那悲苦，那